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银河轨迹夜未央啊。咁啊，同我哋讲呢个话题咧，都系我哋战队啦、Michael 啦、小毛啦，同埋嘉齐同我啦。咁啊，必须要讲咧就系交通史，我哋今季咧就欲罢不能嘅，因为好多各种各样嘅交通迷咧，都喺我哋嘅成员之类嘅。咁我哋不断咁咧就就住交通史嘅问题咧，就讲下一集，讲下一集，讲下一集。咁啊，今隔集啦，同埋下星期咧都會講同鐵路有關嘅話題嘅。咁啊，即係阿嘉齊都係其中一個鐵粉啊。咁啊，佢係粉啦。另外一位今日唔喺度仲產假緊嘅樂言咧，就係鐵交啦。咁佢哋一粉一交咧，就講鐵路咧，就講得即係可以俾大家應該係幾有趣嘅話題嘅嚇。 你係鐵魚啊，魚交粉啊。 O K， 真系我同你讲，谭家齐俾人抽咁多有原因，佢真系烂 get 王啦，不得了啊！ 唔好意思 啦，但系要夹翻嚟先。嗱，我哋讲铁路点解要即系花两集嚟讲，同埋点解要讲咁多交通史嘅问题咧？就是、因为佢同所谓嗰个现代化嘅进程啊，社会城市嘅演变里边咧，系一个我哋叫做另一种嘅角度去切入。除咗帝王将相啊嗰啲大国啊嘅竞逐之外咧，下边嘅暗流经济人。嘅生活咧，其實只係佔據住裏邊重要一部分。咁所以鐵路咧，都係即係一個科技嘅發明啦，帶嚟嘅一個社會嘅轉變。題目點解啊？依、這個邊個諗啊？你諗定係？ 唔係，今次唔係我， 都係 今次 唔係 我。我哋幾個撞出嚟嘅。咁銀河軌跡咧，其實係咩意思咧？我就諗起我哋對於鐵路其實有啲咩嘅文化嘅想像啦。咁其中，譬如喺香港長大嘅，好多時候你都應該會睇過《銀河鐵路999》嘅松本零士，即係日本著名漫畫家佢嘅一個作品啦。咁但係我亦都諗起另一個咧，係即係好偉大嘅日本文學家嚇宮澤賢治佢寫嘅《銀河鐵道之夜》嚇。咁呢個對於我嚟講係好震撼嘅呢個小説。咁因為裏邊即係唔係淨係好浪漫啊，其實係可能係交代咗好多。即係個故事裏面簡單咁講啦，就係、是、鐵路咧係一個少年人佢想像通向天國嘅一個列車。咁呢個天國就係將好多亡靈咧係經過唔同嘅站咧嚇，即係好似喺銀河裏面咁樣即係去裝載咧，就讓佢哋可以去到天堂，去到一個咧極樂嘅世界。咁啊，但係問題係咩咧？問題係點解喺二十世紀初一個日本嘅作家，一個東方嘅相信佛教嘅一個作家，佢想像嘅天堂嘅道路係一條？鐵道嘅、啊、即係要由蒸汽火車頭帶動，等佢即係嗰啲佢嘅朋友、佢嘅親人可以去到一個理想嘅世界。咁呢個就係我哋咧今日即係其中一個可能要去討論嘅，就係鐵路如何成為咗我哋對於未來美好世界一個想像嘅途徑。 夜未央都係費茨傑羅一個佢嘅小説啦，都係啲即係悲劇啊，係佢比較失意嘅時候寫嘅一個作品啊嘛，我自己好喜歡。咁啊，即係夜未央亦都配合翻我鐵道啦，即係有一個咁嘅意味喺度。 我自己對鐵道嘅感覺就頭先阿齊哥提到啦，就係、是、松本零士銀河鐵道999。即係我諗又暴露年齡啦，我哋即係其實如果睇過嘅都有翻咁。 可以翻睇嘅。 我翻係會有翻睇呢樣嘢嘅喎， 未必有㗎， 未必有㗎，係咪？ 神乎不算必然， 係好難講， 係咯。咁嗰個古仔其實好正，即係主角阿太郎係咪啊？好正，佢要揾個機械身體嘛，幫佢媽媽報仇係嘛？咁嗰個火車就係幫佢帶佢嘅理想地啦。咁成個故事其中有一幕我自己好深刻，就係佢會去嗰啲唔同嘅星球㗎嘛。有一個星球咧好黐線，成個星球咧廿幾億人都係失業嘅。咁即係佢喺上佢個列車度搶啦，大家都為咗攞一張火車飛去到揾到佢嘅終極理想，就係嗰個永生嘅機械身體。但係去到最後個結局係好反高潮，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其實個夢想未必就係一個烏托邦嚟㗎嘛。咁但係個列車其實係貫穿住好多人嘅，承載住好多人嘅夢想，所以火車可能就係一樣咁樣嘅東西，即係佢出現喺呢個世界嘅時候，佢係帶我哋去一個目的地。 咁但火車亦都係好有趣，頭先講到大家都有呢、這個即係共同嘅回憶啦，就係、是、銀河鐵道999啦，亦都俾大家知道咧，其實可能佢某程度想反映作者對於火車發展嘅一個歷史上嘅一啲控訴，即係話其實本身係承載理想，本身係希望帶人類嘅生活方式去改變到嗰個更加美好嘅境地，但可惜咧喺實行起上嚟咧，結果咧就同想象咧永遠都有啲距離。 鐵路諗起啲咩？ 谂起背影咯， 谂起铲啦， 执铲 系咪？背影好多嘅，好多嘅，譬如日本啲文学里面都唔少同铁路啊、铲啊有关嘅，咁我哋唔展开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候，即系铁路系让我哋可能对于离别啊、怀念啊，咁会产生好多嘅思考、好多嘅想象。 咁睇背影就朱自清嘅名著啦，講佢同佢父親之間嗰個關係同埋回憶。咁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其實講鐵路咧，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去諗，就係如果即係鐵路當然唔係淨係客運啦，唔係淨係運走人，好多時候都係運走貨。我哋今日會同大家都會講好多，尤其是鐵路發展初期貨運嘅重要性。咁但係人與人之間透過鐵路嘅聯繫咧，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一個人要去到另一個地方同另一個人見面？或者同另一班人見面，呢樣嘢係咩一回事？特別係喺我哋香港啊，全世界經過一啲疫情嘅洗礼之後咧，我哋仲要更加去諗，即係如果我哋有其他方法係可以聯繫嘅話，係咪個人要去到面前手舞足蹈嘅同人握手嘅，先可以建立到關係，先可以感受到體温啊，即係先可以有呢啲咁嘅交流喺度。嗱，似乎即係整個19世紀啊，到啲20世紀鐵路嘅發展咧，就係使呢啲咁嘅人與人嘅實質嘅交流咧。是可以建立到出現到，但是產生的後果是怎樣呢？即是或者是可能個網絡建構了之後，我們可以即是藉著鐵路走來走去，那究竟造成怎樣的衝擊呢？是造成個世界有什麼不同呢？那這個我們即是今天去講夜未央，就是這個夢呢還是發緊的時候， 沒錯， 大概19世紀的時候， 沒錯，是怎樣。我哋今日成日講起鐵路嘅時候咧，成日都會喺宣傳嘅時候話可以幫你距離縮短啊，聯繫人與人之間啊。但我哋睇19世紀，我哋稍後都會開展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咧，當人係被聯繫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後果係相當慘嘅啊！即係聯繫唔一定代表現代，有時聯繫咧係可能殘酷嘅。即係我都唔中意你，你做乜 set WhatsApp 俾我咧？係咪？我明明唔想睇你嘅 message， 你係都聯繫我，咁啊搞到我咁慘。呢啲咧可能我哋喺歷史上邊咧，原來一早已經發生。 明明係唔想你有喺我的土地上面起条铁路，你又无端端扮条铁路落嚟，系咪啊？所以其实我哋如果回顾历史咧，特别可能喺譬如我自己 focus 喺东北亚，咁你会见到好多铁道嘅兴建，其实都伴随住可能喺近代史嘅书写入边，系属于帝国主义嘅东西。因为头先齐哥讲，其实运货目的系乜嘢咧？除咗系运可能收集 raw materials 之外，另外亦都系散下啲 product 啊嘛。而沿住个铁道嘅沿线，其实我哋可以开展好多嘅东西，譬如话系一啲铁路嘅沿线嘅产权，譬如地土地啦、租任权啦、或者系一啲港口嘅经营权啦、铁道嘅系无论系建筑啦、经营啦，以至到铁道附近嘅土地开发同矿产，其实往往都会伴随住条铁路成为权益嘅一部分。咁成為列強爭奪嘅對象，所以中國嘅鐵道史咧，可以話係其實係同帝國主義有極密切嘅關係。 我哋首先翻翻去鐵路嗰個即係起點啊，之後都從頭說起啊，講翻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鐵路係點樣誕生嘅，係咪？同埋鐵路誕生就係、是、哇咁多嘢可以同一時間運，無論係人又好，貨物又好，呢件事可能喺人類歷史上面都係第一次出現。 冇錯，這個講到緣起，即係唔可以唔講翻銀河鐵道啊！即係傳說中有個女王在世上嘛。 係啊， 其實咧鐵道嘅歷史咧同嗰個女王都有關。 嗯， 因為鐵道興起咧，可以話係現代化或者可以全球化向外擴展咧，都要需要一個帝國啦。我先講，咁帝國有個女王咧，那個女王就叫做 Queen Victoria 啦。 Yeah， 咁就係喺1830年代去到接近19世紀末做女王嘅時候，英國。是可以話係即係一時無兩嘅帝國力量嘅時候，亦都係當時咧佢將即係鐵路技術輸出啦。咁但當然啦，喺佢登基之前咧，其實咧英國已經開始有點講鐵道係蒸汽火車頭推動嘅鐵路嘅研究啦。咁啊開始諗下唔用動物啊，唔用其他動力，可唔可以用蒸汽嚟拉火車頭咧？咁啊，終於咧喺19世紀初啊1800幾年嘅時候咧，佢終於咧做咗一個 prototype。就是、英國人咧 ，Richard Trevithick 去做呢個 prototype， 可以睇睇佢呢個 prototype 嘅概念車係點樣嘅。呢、這個概念車咧，個樣咧就有啲怪，但個名咧就好串嘅，叫做 Catch Me You Can， 即係話咧睇到燈尾當你贏。呢、這個唔得意喎，最得意下低就係咧，你睇下我幾勁，可以用機械嘅 power 咧嚟到去贏到 animal speed。咁你可以見到個歷史嘅 context 就係話，其實咧佢哋想鬥咧，都係想鬥贏馬嘅啫。總之你快過動物咧，我就贏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個概念車當然冇量產到嘅，後屘要到二三十年之後咧，先由一啲英國嘅工程師啦，有一個最出名嘅就係叫做George Stephenson。George Stephenson 咧，佢就係1830年咧，佢可以令到一個可以話係發達城市第一個跨城市嘅鐵路產生咗，就係利物浦 同埋曼徹斯特。 佢哋咪就係踢波嘅。 係啦，就係踢波。 Prototype is easy 啊 ，production is hard 啊。即係你做一嚿嘢出嚟，話俾人知可以做一件事，但鐵路有利路軌噶嘛？你要真係正話話齋，你要扮咁長嘅範圍，咁好多人。好多事就會中間就有牽扯， 所以通常你喺車展見到概念車咧，都係幾十年後先會可以生產到嘅。咁呢個都係啦。咁自從利物浦同埋曼徹斯特有呢個城際鐵路之後咧，咁其實即係全球可以話，包括喺英帝國嘅殖民地啦，包括其他歐洲國家咧，係進入咗一個瘋狂去生產輸出鐵路嘅年代。但你又唔好諗住咁瘋狂喎。你諗下，當日當一個國家有智能電話嘅時候，係咪大家都想去用咧？係咪大家都想去追？係咪大家想去生產？大家想去擴展？咁所以咧，有一個特別嘅關鍵科技可以將人咁高速咁連埋一齊，係變成一個全球嘅運輸科技大爆炸咧，可以話喺英國產生嘅。 嗯，咁但係講到阿 Stevenson 咧，佢即係可能係廣泛咁應用鐵路可以喺實戰嘅一個運輸裏面去應用啦。咁呢個過程裏面咧，咁即係頭先阿 Michael 講得好好啊，就係其實嗰個主要考量咧，都係同速力咧嚟去對抗。咁但係同速力對抗咧，咁牽涉嘅一樣嘢就係即係個火車頭嘅問題。咁但係鐵路呢樣嘢咧，其實佢嗰個發展歷史上面咧，一個重要嘅關鍵，一個重要嘅組成部分就係條鐵軌。咁所以即係鐵軌基本上就係有鐵軌先再考慮喺個鐵軌上面點樣去即係產生呢個拉動嘅能力。咁呢個所以係導致可以應用蒸汽機喺即係做呢、這個拉動嘅火車頭嘅呢個咁嘅原因。咁但係鐵軌嗰個出現本身咧，就同火車頭同蒸汽咧冇必然嘅關係。即係英國人咧，佢最先可能係應用鐵軌或者用軌道嘅運輸，就係喺礦場裏面即係喺礦車裏面拎走嗰啲礦物然後運到去可能係外邊嘅地方。咁呢個係最早嘅出現。咁但係咧，即係除咗用人之外咧，咁呢個軌道上面可以去推礦物嘅車咧，仲會係用增速嚟去做。咁而咧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真正史蒂文森佢利用呢個蒸汽火車頭之前咧，其實係用馬匹拉動呢個鐵路咧，已經係好有一個幾十年嘅歷史嘅。咁而咧馬匹拉動甚至乎可以係拉動到幾十噸嘅，一隻馬拉幾十噸。咁因為嗰個鐵軌嘅減低個摩擦力咧，係讓呢個運輸咧成為咗方便同可能。 係，大家可以大家見到就係嗰個競逐嗰個起點啊，蒸汽火車頭同埋速力嗰個起點。但係嗰個爆發咧喺歷史人類歷史上咧，其實好強大。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正話加齊講到背影咧，有一個細節我必須要講嘅，就係咩咧？中間大家記得咧，佢就係要跨過幾個嘅月台啊，就要擒高擒低先可以去到對面買橙嘅。咁啊嗱，正話喺裏邊有幾個元素，第一個就鐵軌啦，即係佢要跨嗰啲軌，佢直接喺路軌上面行。而家咧已經，譬如喺香港咁啊，好難咧，路軌上面咧，路軌上面行已經被人即刻捉住噶啦。 可能上新聞。 係啦，第二就係碎石路啦，佢就喺嗰啲鐵軌上面鋪咗碎石嘅。第三咧就係一個高嘅月台，咁呢樣嘢唔一定有嘅。咁有啲地方係冇一個好高嘅月台俾你上車，有啲就有。咁嗰個站咧，即係北平火車站咧，就有一個咁樣嘅月台。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嗰個嘅場景。嗰、那個設計本身就已經見到嗰個所謂火車站嘅啲基礎元素喺曬裏邊。 咪講起月台咧，其實有啲經驗咧好得意嘅。嗰陣時英國讀書啦，譬如喺牛津嘅車站啦，佢唔係一個月台 serve 一列火車嘅，一個月台係可以有好多個泊位，嗰啲車喺另一條路軌走埋嘅。咁所以好複雜嘅， 好驚嘅，去到個月台你都唔知係企邊個位。 係前前後後原來上咗唔同嘅火車㗎，咁係一個好得意嘅，即係或者係佢嗰個我哋見到就係英國人由於佢鐵路嘅發展歷史悠久啦，咁所以有好多嘢我哋今日叫標準化嘅情況咧，喺佢哋嘅時代或者係佢哋嘅建設裏面咧，可能就唔係咁樣嘅。咁另外佢嘅標準，咁但係講開標準咧，咁先同大家去即係講一講啲鐵軌嘅一啲歷史先啦。咁頭先咧，我哋提到咧馬匹同埋即係鐵路之間嘅關係咧，咁一樣嘢不得不提嘅，就先阿 Michael 講到利物浦連接呢、這個 曼 徹斯特嗰條鐵路咧，其實喺英國人咧，佢哋都係好早有呢個投標嘅習慣。咁就係佢都係即係舉行咗比賽啦，就揾唔同嘅設計師、發明家咧嚟到去即係講佢嘅火車頭邊個係最好嘅。咁但係其中有一位咧，同阿 Stevenson 咧、阿史蒂文森咧去競爭嘅咧，佢居然係設計一部咧，係用兩匹馬嚟到去推動嘅火 火車頭嚇，咁我即係可以見到佢哋仲係好激烈地咧，係即係希望用速力咧可以去即係維持落去。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同大家要提一提咧，就是、英國人咧，佢哋好早咧，其實就已經將嗰、那個路軌嘅軌距咧就定立咗。我哋今日就叫做標準軌距啦。標準軌距咧，阿 Michael 陣間可以講多啲啦。咁、就係1435毫米。咁呢個就係即係全世界可能係大概七成以上嘅鐵路系統咧，都係用呢個標準軌距。咁但係世界上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軌距，譬如咧喺俄羅斯咧，佢個軌距咧就希望建設得大啲啊，佢幅員廣闊啊嘛。咁並且好刻意咧，唔同歐洲嘅世界咧用同一個軌距，所以咧佢哋嘅軌距咧大概係1520毫米左右，係同英國嘅或者世界標準嘅有唔同。咁而喺西班牙仲得意，佢係1668毫米嘅軌距，再要闊啲。咁但係以至到佢哋喺即係好長嘅時間之內咧，佢嘅鐵路系統都唔可以同歐洲嘅鐵路系統咧好簡單咁融合。咁但係世界上仲有一啲叫窄軌嘅即係地方啦。咁窄軌最主要嘅一個用嘅地方就係日本，因為日本佢哋設計佢哋鐵路系統嘅時候咧，覺得自己嘅國家細，咁所以就冇理由整到咁闊嘅。咁所以佢哋係1067毫米嘅即係窄軌嘅軌距啦。咁啊，即係呢啲都可以話咧係世界上咧比較主流嘅一啲建設鐵路嘅方法，咁而咧軌距之間嘅差異，咁往往就造成咗系統之間唔可以銜接，咁一直到20世紀後期咧，無論喺西班牙、中國同埋日本咧，先就佢哋開始咧就研究一啲可以跨軌距嘅貨車，可以變化軌距啊，咁甚至乎高鐵都可以咁做，咁但係在此以前咧，全世界個軌距可能就往往造成咗系統之間嘅隔膜，咁但係1435呢、這個咁嘅標準軌距其實係點嚟嘅咧？ 其實咧標準軌距咧，咁喺英國都曾經試過，大家都唔係標準嘅。頭先我哋講George Stephenson 啦，佢喺英國嘅西部發展曼徹斯特同利物浦嗰、那個鐵路嘅時候咧，其實佢用一個軌距，但係咧呢個軌距咧係同差唔多同一時間咧喺英國嘅東北部由約克郡開始發展嘅一個鐵路系統。而家都有呢個公司就是、Midland 呢個公司咧，其實個軌距係唔一樣嘅，佢哋會闊啲嘅。咁點解要闊啲呢？其實頭先講嘅點解又窄又闊呢？其實闊有個好處嘅就係你可以再多啲人啦，你嘅餐卡又會坐得舒服啲啦。咁當然有好多其他技術上嘅嘢你要克服啦，即係力度啊、承載啊等等。咁係要去到19世紀中後期左右啦。咁呢兩個主要嘅火車嘅 network 呢先至透過政府嘅介入呢逼佢哋同一個軌距，先成為咗呢即係英國嘅標準軌距，跟住向外輸出。但頭先講軌距呢唔單止係舒適承載咁簡單，其實軌距都有地緣政治。有好多歐洲國家的軌距譬如特登不同俄羅斯一樣的，萬一有什麼事的時候你的車啊兵啊都過不了，所以亦都是有個地緣政治地形啊等等的考量。當然到後來英帝國向外輸出的時候，其實它的標準軌距就已經差不多成為世界的當時19世紀列車的標準軌距。 可以補充回剛才譬如打仗那時甚至乎軌道的炮即係大炮係直接係用路軌上面行，咁所以如果你同路軌，我直接可以使到你手刀同你喺門前開炮都唔停，所以大家就好驚呢啲。 係啊，有時係特登唔接就係咁嘅原因啊。 所以其實大家都提到軌距啦，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如果我哋想有一個地喺一個地方咧睇到全世界不同嘅軌距咧，喺近代中國就見到，即係30年代嘅時候咧，國民政府嘅呢一個鐵道總局咧，佢哋出好多嗰啲每一年嘅年鑑啊。咁佢哋嗰陣時啲輿論已經講話咧，中國國內嘅鐵道咧係世界鐵道博覽會啊。因為你頭先阿齊哥提到，或者 Michael 提到好多嗰啲大帝國咧，其實佢哋嘅鐵道嘅嗰個軌距嘅嗰個制度都唔同。而中國當時好多嘅鐵道都係外國嘅銀行投資，咁由嗰啲國家即係可以話帝國主義政府去 in charge 成個營造啊管理。咁於是乎咧，唔同嘅鐵道嘅軌距就唔同啦。咁一般嚟講，其實標準軌距都通用嘅。但譬如我舉個簡單的例子，東北亞嘅滿鐵，大家都知道好出名。因為佢係俄羅斯起嘅，一開始嘅時候，所以佢用嘅就係1520嘅軌距。頭先齊哥都提到，但係到呢個南滿鐵道喺珀茨茅斯條約俾日本接管之後咧，佢即刻就將佢改咗做標準軌距嘅1435。咁如果喺譬如山西省鹽石山之下，即係軍閥之下嘅呢一個同普鐵道啦，又或者法國銀行借錢嘅呢一個河北正定去呢一個太原嘅正太鐵路啦，其實佢哋係用法制嘅1000毫米嘅呢一個軌距。除咗軌距不同咧，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條軌嘅嗰個鋼嘅重量。譬如舉個例，正太鐵道同埋呢一個鹽石山之下嘅山西嘅一個同普鐵路咧，其實係連接嘅。 因為喺太原站可以連接。但係阿嚴石山管治山西就梗係唔想你嗰啲車咁容易入到嚟啦。咁點做呢？雖然大家都係1000毫米嘅軌距，但係個軌嘅重量就唔同啦。同普係用22磅嘅，正泰用55磅嘅。咁所以唔同嘅磅數嘅嗰個鐵道咧，其實佢上面行嘅機車嘅重量咧係唔同的。 呢、這個好鬼喎，真係 好鬼嘅呢件事。 裝下人 OK 嘅，重啲嗰啲嘅大 佢過唔到啦。 所以嚴石山佢嘅車係可以出正泰，但係正泰嘅車就入唔到山西。即係你可以諗到呢件事係可以睇到喺個軍閥政治底下咧，佢作為一個督軍，佢睇住佢自己嘅地盤。原來嗰條鐵路有咁特別嘅含義喺， 同埋佢睇到咁細， 睇到咁細， 即係佢揸嚟嗰個位就係揸嗰條鐵路， 條鐵路嘅個磅數 外邊睇唔到噶嘛， 係啊， 你輸就係輸2厘米， 係啦、啊，就係揸20幾磅。 軌距上似乎係接到，但係實際上係接唔到，因為啲車去唔到，就係頭先 Michael 講過。 冇錯，咁所以咧喺當時19世紀、20世紀初咧，好多大嘅帝國以輸出自己嘅標準，最快最先，因為咧你俾人佔咗一個先機，去寫咗個 rules 咧，你之後再推翻就難。譬如你鋪曬啲軌，你點樣再重新去畫軌距咧？咁所以其中一個帝國輸出最快、最高速嘅，唔使講啦，一定係英帝國啦。咁、我哋可以睇到佢流落嚟嘅而家嘅所謂嘅殖民遺產喺鐵路上面，你可以睇到印度。就好犀利啦！如果你睇 lunch box 呢度， 系不得了。 即係當然佢好心酸啦，但同時間你見到嗰、那個英帝國流落嚟嘅印度嗰、那個路軌嗰個 network 啊，係對於人嘅生活係有幾大影響。咁首先點解英帝國控制印度嘅時候要有鐵路呢？咁我成日都話唔通鐵路真係為人嚟做，即係我想連接你，其實梗係唔係啦。其實英帝國即係控制印度，其實都係為揾食，都係做生意為先啦。咁啊，佢哋會發覺喺印度嘅運輸成本好高，因為咧印度當然你主要有幾個港口啦，嚟做輸出輸入，包括加爾各答啦、孟買啦、即係孟買就喺西邊啦，加爾各答就喺東邊啦，南邊嘅就係即係金內啦，即係以前叫 Mandras 啦。咁呢三個港口，如果你要入到內陸去攞資源或者運貨入去咧，成本好高，因為咧雖然印度就唔多高山，但係咧佢一係就好乾，一係就好濕，又好大塵，咁啊，所以我運嘅時候咧，通常都用牛車。咁啊，牛車唔運得完，係咪？同埋你運，譬如你舉例，你用棉花運棉花，咁一係揼濕曬，係咪？一係咧就好多層，咁所以咧個運貨成本好高。咁所以咧喺19世紀英國咁狂熱，覺得自己係發明咗現代鐵路呢個網絡咧，就好想喺印度嗰度起。咁其中一個即係推手咧，就叫做都係叫 Stevenson 啦，即係就叫 McDonald Stevenson 呢個 engineer， 就係推動印度發展呢個鐵路。咁啊，希望可以咧兩樣嘢啫，第一。就希望可以將印度內陸嘅資源，特別係棉花啦，或者係鴉片啦，種鴉片啦，可以用更低嘅成本、更快速度運去港口輸出。第二者咧就係俾英國當時咧開始有非常之好嘅一個紡織業，譬如南開下郡嘅紡織業啦，佢可以以最低廉嘅價錢，盡快輸入去內陸有一個新嘅市場，所以市場同埋資源咧係推動佢哋發展印度鐵路一個好重要嘅經濟誘因。 但我睇印度咧，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啦。佢其實起鐵路咧，比起喺譬如喺中國啊，或者係可能其他有好多河流嘅地方咧，係有意義好多嘅。最重要原因就是譬如行河咧，佢喺干旱嘅時候咧行唔到船，咁啊或者佢行船嘅時候，可能嗰、那個幫助都唔係好大。咁所以英國人咧，佢哋其實喺印度建設一個鐵路網絡咧。其實係可以話咧，就係喺其他國家可能運河已經做到，但係喺印度就係好必須呢種咁嘅新嘅科技。咁另外就係即係喺英國人大力去建設印度鐵路系統嘅時代咧，就大概19世紀後期啦。咁印度國內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對於殖民統治嘅反抗。咁即係可以話咧，就係呢個鐵路系統除咗係交通網絡嘅運輸好處之外，對於英國民兵啦，咁同埋對於唔同地方嘅控制咧，都莫大嘅好處。所以佢哋係好願意咧咁樣嚟到去輸出呢個鐵路技術喺佢哋嘅殖民地上邊。 冇錯，仲有兩點想補充，而家可以睇睇印度嘅鐵路網絡啦。咁你又見到頭先我哋講有三個好重要港口，雖然你見到好亂啊，但其實咧，你慢慢如果你望到去加爾各答喺呢個地圖嘅所謂嘅東北邊咧，你見到有一大扎好密嘅鐵路，其實主要都係 通翻去加爾各答嗰度將貨物出口。頭先阿嘉Sir講到點樣去推動佢哋嘅鐵路，其實英國人同其他歐洲內陸嘅國家做鐵路有個方法有啲唔同，就係、是、譬如比利時啊、德國好注重國家嘅參與去推動嘅、嗯。其實英國咧點解可以做得快？因為佢用民間資本，佢好多人要投標啊，好多人去投資啊，去興建呢個鐵路網絡。咁啊，但係佢估唔到嘅地方就係、是、佢原本諗要運貨嘅，但係因為咧以前係冇辦法內陸嘅。印度居民可以出到港口、出到城市嘅，佢做咗之後咧，突然間除咗運貨之外咧，變成一個最主要嘅所謂嘅 passengers， 一個乘客嘅網絡，咁令到咧好大嘅內陸同埋沿岸嘅居民嘅遷徙嘅情況出現咗。 係啊，亦都背後有所謂即係印度中心嘅一個變化咧、嗯，即係英國殖民地嘅時候，佢偏向係近住喺海邊度建立佢嘅網絡，避開中間尤其係北部嘅本身印度本土最重要嘅勢力。咁所以佢咁樣建立咗嘅時候咧，直接導致到印度嗰個結構嘅一個轉移。 特別得利 係多係得。同一時間，亦譬如中間隨住殖民地嘅變化嘅時候，亦都路就譬如加爾各答呢啲咁繁華嘅城市，喺之後變成咗一個所謂人間煉獄嘅咁嘅狀況。咁呢都有見到咧，所謂鐵路同埋印度之間個變化嘅關係。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咁話，咁上一節都有講到，即係印度鐵路同埋英國點樣，我哋叫插旗啊，即係一步一步咧把握住所謂印度嗰個發展嘅。其實英國咧喺當時咧都可以話叫做執到寶嘅，即係慢慢先發現，哇，原來一個印度係咁容易可以即係插足，咁容易可以發展，然後啲土邦之間咧又喺度各自為政啊，幫曬英國人喺度左手又得，右手又得。搞得掂喎、啊，宗教問題又處理到，然後仲發現到咧，即係印度原來向北邊咧，仲可以有一個所謂大戰略嘅步伐，去入到去中亞，發現印度一個好地方嚟嘅。咁啊，漸漸咧，即係所謂英國嗰、那個即係殖民帝國核心咧，擺咗喺印度嗰度附近。 係啊，即係我頭先講到咧，即係19世紀中期咧，可以話係英國嘅鐵路發展嘅高峰期或者係狂熱期，但係同時間咧都係佢帝國嘅擴張嘅狂熱期。咁勁咧，呢兩個狂熱咧搭埋一齊咧，就不得了，諗好多瘋狂嘅想像。頭先我哋講話印度最主要嘅英國鐵路嘅推手啦，就係一個工程師叫做麥當勞 Stevenson 啦。咁咧麥當勞 Stevenson 咧曾經咧同香港政府咧係提議過一件事嘅，呢件事咧幾得意，睇呢個概念圖，因為佢嘅概念圖咧就 話 係啦，呢個概念。冇生產到嘅，就係、是、既然咧，我哋喺加爾各答或者附近起英國鐵路起得咁成功啦，不如咧我哋起一條鐵路由加爾各答搭落去九龍，九龍咧通過呢個九廣鐵路咧就可以直插上去北京。啊，咁你見到咧，佢嗰啲中間嘅四方格啊，嗰啲合中連環嗰啲，就係佢嗰個點樣可以令到香港東亞嘅網絡連絡去南亞嗰個概念圖。到最尾當然唔成功啦，推動唔到啦。但係可以見到佢嗰、那個想像嘅狂熱咧，係可以話到俾你聽，佢當時咧個科技啦、佢嘅錢啦，同埋佢嘅帝國嘅擴張嘅政實力去到邊度。不過印度唔係唯一嘅地方，我哋知道咧，其實當時候喺殖民時期有第二啲帝國喺第啲地方都係插手好深嘅，譬如我見到歐洲大陸嘅，例如比利時啊、法國啊，佢哋喺非洲嗰個鐵路建設咧，都係幾犀利。 嚇！咁我哋其實睇到印度嗰個建設咧，咁可以話喺鐵路發展史上邊咧，尤其是殖民帝國嘅鐵路發展上邊咧，係差唔多最成功嘅一個例子嚟。咁、但係佢成功嘅原因，除咗印度本身有好多資源同埋人力嘅好處之外咧，咁因為好多人可能好多人會搭火車。咁、除咗呢個咁嘅好處之外咧，即係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元素，就係點樣去俾錢起條鐵路，或者個鐵路最後係要處理咩嘅利益嘅。咁就由於英國人咧去建設鐵路嘅時候，係好多私人嘅參與，係即係以私人資本嚟到去即係做主導嘅。咁以至到佢哋個鐵路建設咧，好多時候就要諗盈利，同埋咧嗰個鐵路本身嗰、那個譬如可能係對於運輸。出口入口嗰個效益嘅問題，會唔會連接到一啲可能係人口或者消費者多或者係原料多嘅地方，咁互相之間構成一個網絡。咁呢個咧，即係可以話係印度鐵路建設咧好成功嘅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英國咧喺佢自己國內嘅鐵路建設都好啦，係以私人主導。即係唔係由政府介入咁多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幫助。咁而頭先 Michael 提到咧，世界上其他嘅殖民帝國咧，同時出現嘅，即係譬如法國人咁樣咧，佢哋喺非洲嘅西部啦，佢哋嘅殖民帝國上邊咧，佢都有建設鐵路嘅。咁但係佢哋建設鐵路嘅目的同埋佢融資嘅方式咧，完全唔同啊！ 啊，佢哋係國家參與好多。咁啊，主要嘅目的咧就唔係去建設嗰個地方，或者係使嗰個地方經濟咁繁榮，而係嘗試去掠奪嗰個地方嘅資源。咁啊，或者係可能掠奪咗資源之後啦，譬如攞完嗰啲原材料走，咁之後仲點樣咧？就係將佢哋國家自己生產嘅物品傾銷翻去，即係嗰啲被殖民嘅地方。咁啊，即係賺取雙倍嘅，即係或者係個利潤可以更多。咁所以個鐵路嘅建設咧，好純粹咧係為咗資源嘅輸入輸出嘅即係好處。咁所以個鐵路唔係網絡嚟，係好多條線啊，點到點嘅。咁主要就係海港連結嗰啲，譬如可能礦藏多嘅地方，咁啊嚟到去即係將佢哋嘅建嘅鐵路咧建設出嚟，所以唔係一個即係城市與城市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嘅聯繫，而係只不過係港口同埋資源中心嗰個關係。咁呢啲我哋喺非洲嘅唔少唔係英國人建嘅殖民帝國裏面咧，譬如比利時啊、法國啊等等咧，佢哋嗰個建設鐵路嘅模式咧，即係就會係咁嘅。咁啊，即係延伸到譬如去到南美嘅地方嚇，咁啊，即係西班牙雖然係控制咗呢啲地方啦，咁但係實際上喺經濟上邊主導嘅都係即係先係英國，後係美國啦呢啲咁嘅即係世界嘅強權。咁啊，而佢哋喺嗰啲地方建設嘅模式咧，其實都同非洲咧嗰啲法國、比利時啊，佢哋嘅做法好相似。就係、是、以掠奪資源為目的，就唔係建設一個咧，即係好完整嘅網絡出嚟。不過講到印度雖然好成功啦，咁但係印度嗰個鐵路咧，同佢哋國家或者民族之間嘅關係咧，就似乎唔係咁直接嘅。咁啊，即係雖然英國係私人融資嚟到去建設印度嘅鐵路，但係印度人咧本身參與投資，或者係可能係嗰個鐵路嘅資金嘅來源咧，絕大部分都係英國本土，就好少係印度。咁所以即係。造成嗰個好處或者後果，就係英國本身嗰個經濟可能因此係受到好大嘅幫助啦。咁而即係印度就唔可以透過呢個鐵路建設咧，去凝聚到佢哋即係國內嘅力量啊，或者係透過鐵路就係我哋自己本身嘅，即係我哋嘅鐵路咁樣嚟到去建構到佢哋嗰個即係民族嘅精神。呢個即係同喺世界上面其他地方，譬如中國嚇，即係我哋喺晚清嘅時候建設鐵路，導致到可能係。好多本土嘅或者係民族嘅情緒出咗嚟咧，咁呢啲係即係不可同日而語。咁呢個都係嗰鐵路資本嘅產生嘅方式啦，咁同埋佢嗰個設計之間咧，我哋見到一個比較微妙嘅關係。咁啊，即係仲有一點我想補充嘅，咁就係咧嗰個鐵路嘅設計咧，或其實同即係嗰個融資方式咧，或者嗰個建設嗰個模式咧，即係係咪私人咧，即係好有關係咧，都影響到嗰個火車站嘅選址。咁大家要睇，如果我哋即係對於世界唔同大城市嗰個鐵路情況咧，有一定嘅認識咧，譬如你睇下倫敦同巴黎，佢哋嘅車站咧就冇一個中央車站，咁佢哋係有好多個唔同嘅車站。咁如果我哋淨係以倫敦為例咧，我哋見到譬如 Paddington 啊、Victoria 或者係King's Cross 啦，呢啲咁嘅車站咧，我哋而家好似喺市中心咁樣啦。但其實喺倫敦喺十九世紀呢啲車站建設嘅時候咧，佢哋就並唔係位於市中心嘅，即係反而係市區嘅邊緣位置。咁佢邊緣位置係咩原因咧？就是、因為其實入到市中心嘅陣，佢同大家講美國嘅情況。咁到市中心其實可能會引起好多。即係同市民之間嗰個矛盾 咁大架火車， 唔係咯？你喺即係街道上面出現，可能阻住啲人行街。咁但係即係最緊要係咩呢？就係嗰啲喺市區邊緣嘅火車站咧，其實連接市郊甚至乎更遠嘅即係鄉郊地帶或者其他嘅城市。咁呢啲私人建設嘅鐵路咧，其實佢哋係要吸引或者係聯繫咧其他嘅地方。咁可能就係喺建設鐵路嘅時候發展沿途嘅地產。或者沿途嗰啲新嘅地區出嚟，咁啊咁所以點解私人參與咁重要？咁啊，因為佢哋其實鐵路建設唔係淨係聯繫地方與地方之間，而係發展佢哋沿途嚇嗰啲物業啊，或者其他嘅產業，咁啊，即係導致佢哋好有動機會投入好大嘅資本嚇嚟到去進行呢個投資。咁但係咧喺世界上其他嘅地方，譬如歐洲大陸咧，佢哋建設鐵路咧係用國家嘅資本，用國家嘅力量嚟去推動。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啲咩咧？就係喺個城市嘅建設嚟講咧，就係、是、有中央車站，即係如果首都有中央車站，佢即係嚟成個鐵路嘅規劃咧，都係按住一啲唔同嘅邏輯，唔係經濟嘅邏輯，可能係軍事嘅， 可能是其他政治的原因來到去即是將個網絡建構出來。這些可以就是說看到英國和歐洲大陸和世界上可能其他很多地方一個不同的一個處理。 即背後鐵路很多需求它滿足哪一方的需求為主呢，可能一直都是那個考量和爭議的。那這個的確是一個問題。 咁喺鐵路建設嘅早期咧，其實有一個地方咧，我哋都要注意嘅，就係美國。咁英國人咧喺1825年咧就建設到呢、這個利物浦到曼徹斯特嘅線路。咁但係美國人好快喺1832年左右咧，咁就已經開始籌劃佢哋嘅鐵路啦。咁最早籌劃嘅就係巴爾的摩。咁喺美國 Maryland 州馬里蘭州嘅一個重要嘅城市啦。咁但係佢哋喺籌劃佢哋嘅鐵路嘅時候咧，其實想像啲咩咧？就是、巴爾的摩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啦。當然當時咧，其實紐約、費城同巴爾的摩咧，差唔多鼎足而立咧，係美國幾個重要嘅港口。咁今日可能巴爾的摩就已經二三線咁樣啦。咁但係佢當年咧，即係仲係好重要嘅時候咧，佢哋就思考點樣可以將美國嘅腹地啊，即係特別係維珍尼亞州，再去到最遠去到芝加哥咁樣將佢哋聯繫起上嚟，咁啊讓呢個巴爾的摩咧成為咗可以去連結到整個美國即係東西部東部同埋中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運輸嘅港口。咁但係條鐵路點起咧？因為嗰陣時即係啱啱喺英國咧，佢哋起啲比較城與城之間嘅鐵路個線路好短嘅，就相對美國。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即係諗點樣去籌錢啊融資。咁當時佢嘅做法咧就係市政府出面嚟到去即係籌錢。咁所以咧即係個鐵路咧其實同巴爾的摩市嗰個關係就好緊密嘅，即係可以話係佢哋城市建設嘅一個延伸。咁而喺個鐵路建設嘅初期咧，咁即係巴爾的摩人咧，佢哋都係即係熱心咁去投入佢哋嘅鐵路嘅發展啦。咁但係到咗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是、當個鐵路個路線已經確立咗，同埋佢有好多個運輸喺裏面進行嘅時候咧，咁巴爾的摩人就發現呢條鐵路可能係原來阻住佢哋日常生活。咁而鐵路公司係發現咧，原來巴爾的摩唔係好關事。即係佢哋嘅利潤啊，或者佢哋可能服務嘅對象都唔係淨係呢個城市，咁所以即係中間產生咗好多嘅矛盾啊。咁即係呢個可以話係我哋睇到個城市建設同埋嗰個鐵路發展之間咧，如果睇美國嘅模式咧，我哋就見到呢個咁嘅情況出嚟，就係開始嘅時候係城市或者地方政府佢哋去起鐵路。咁但係起起下咧，嗰啲鐵路就變成一個超越咗城市嘅，可能係關懷全國嘅。或者係關懷佢哋公司本身利益嘅一個跨城市嘅企業，咁呢啲咁嘅跨城市嘅企業咧，我好同事啊，美國人啊，瑞德威啦嚇，咁佢寫一本 Steam City 啦，咁裏邊咧就專係講即係相關美國發展鐵路嗰個模式嘅問題，咁佢裏邊就提到咧好多其實可能我哋未來見到美式嘅跨國企業、跨地域嘅企業咧，就係由呢啲咁嘅鐵路公司咧發展出嚟。咁而咧，即係最後我想講啲咩，就係佢哋嘅火車站嘅建設咧，咁所以都係同嗰個城市民啊，同埋鐵路之間嗰個關係咧，係即係可以睇到出嚟，就係火車站嘅位置咧，即係如果按照鐵路嘅發展嘅原意，當然想係聯繫個城市同埋外邊嘅地方咯。咁但係最後點樣？最後可能外邊嘅地方運嚟嘅貨物同埋人，佢哋只係經過個城市嘅，同個城市冇咩關係。即係佢哋嘅選址於是乎喺個港口，咁但係市民咧就冇得益，所以點解啲市民喺度嘈喧巴閉？呢條鐵路阻住我，但係我一啲好處都冇，或者好處太少啦，咁即係導致到呢個咁嘅矛盾出現。 我諗其實阿齊哥提到好重要一點就係鐵路咧喺好即係成個國際視野去睇咧，其實構成個鐵路可能好多重要嘅因素，譬如話我哋會講到話商業啦，或者選址啊、火車站啦，以至到嘅鐵路連結嘅嗰個部分。不如如果我哋睇佢翻喺中國嘅情況咧，其實近代中國嘅鐵路咧興築咧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往往係所謂叫強人築路咯，即係其實係一啲好重要嘅地方嘅督府咧，或者後來軍閥嘅時代，佢哋掌握住嘅鐵道嘅興建。 係啊，究竟係邊個話事，邊個人起咧，就影響到個鐵路咧呈現一個點樣嘅形態，為邊啲人去服務。各位好，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嗱，正话要讲嗰样嘢咧，就系好重要嘅，就系咩咧？边个人起嗰个铁路咧，就有边个印记。无论系个城市市民话要起，嗰啲公司话要起， 咁你諗下啦，喺我哋中國嘅近代裏面咁多嘅強人嚇，咁多嘅所謂嘅大家喺地方嘅啲勢力，如果以我嘅地方嘅起鐵路嘅話咧，一定咧就有各種嘅力量咧滲透其中。 係啊，其實咧，譬如我哋睇翻近代中國，因為列強交侵啦，個勢力咧個競逐好犀利，好多鐵路其實都標誌住嗰啲列強其實喺中國揾水啊、揾地啊、揾資源。咁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譬如話鐵道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想像嚟嘅。即係我哋大家都會知道，佢係代表住 modernity， 即係現代性。頭先一開始 Michael 已經講咗，雖然係概念圖啫，係嘛？但係佢展現緊一個對於未來嘅憧憬。但係呢啲咁嘅未來其實硬套落去一個被即係可能侵凌嘅民族咧，或者係一啲未開眼界嘅市民咧，其實佢哋見到嗰嚿嘢同當年陪你嗰啲黑船係一樣。所以我好記得 你畫個藍圖，你要我手， 你要我手嗰個咩個外星生物嘅東西係嘛？所以嗰陣時清朝有個好出名嘅學者啊，徐鵝啊，徐鵝就寫咗本《清拜雷抄》，佢入面有記載到咧，當時1865年英國人杜蘭特喺北京城外邊只係起咗一條一里長好細嘅路軌，上面有架車仔碌過，即係好似 Thomas 咁樣係嘛？跟住佢話嗰啲驚人咧，詫為妖物啊，即係好詫異話呢個妖物嚟咁快咁樣飛過。咁其實你就想當時中國人好難接受火車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有一條鐵路好重要嘅就係中國喺自強運動或者我哋洋務運動嘅時候嘅代表作就係唐衰鐵路啦，就呢一個唐山嘅開平煤礦開去呢一個衰角莊。咁其實好短嘅啫，佢只係愛嚟運煤嘅啫。但係咧，佢到1881年通車嘅時候咧，因為啲火車頭啲聲咧好嘈。跟住嗰啲鄉民話：嗰條破壞地脈，咁所以咧要拆佢，咁全靠李鴻章保住佢。要到1882年嘅時候先至改用到機車去啦。一開始通車嘅時候用馬拉，咁所以你喺嗰啲舊照片有好好奇怪條隧道口咧，有馬咧拖住 馬拉列車， 馬拉列車係啊，咁樣走上嚟。咁其實你見到好灰鞋，但你可以睇到原來要接受一個新事物係需要一段時間。咁強人捉路嗰個格局就係好多學者對於近代中國。即係我哋如果睇翻近代中國好多重要嘅鐵道網，譬如話華北嘅鐵道網啦，其實圍住京師開始，即係呢個北京開始，咁喺東北嘅鐵道網，其實都有好多重要嘅人物去保住。譬如話頭先提到唐衰鐵道，去到30年代，其實國民政府都承認，如果冇咗呢一個李鴻章嘅話咧，呢條鐵路保唔住，因為呢條鐵路其實就係後來京鳳鐵道，即係北京去奉天最重要嗰段嚟，係個 foundation 嚟。如果冇咗嘅話，基本上東北嘅鐵道網絡係唔會建立。咁所以呢一樣嘢係佢哋好肯定李鴻章嘅貢獻。咁另外，譬如另一位重要嘅督府張之洞啦，佢最出名就係起咗促成咗兩條鐵道嘅興建，第一條就係京漢啦，就是、北京去漢口啦。另外一條更加重要嘅就係被好多學者譽為咧係近代中國鐵道嘅典範，無論係軌啊、火車頭啊，以至到係運輸同埋佢個選址，就係呢一個滬寧鐵道，即係由呢一個當時後來嘅國民政府嘅首都南京去呢個上海。咁我之前同阿齊哥傾都話呢條鐵路嘅特別啲地點喺邊度就係佢係首都同埋中國當時最大嘅城市，即係最重要嘅商業重鎮同埋政治中心嘅聯繫， 先至可以喺咁嘅範圍你都起到。 係啦，冇錯，因為其實唔長300多公里，咁、但係你可以睇到佢嘅重要性係標誌住商業同埋政治嘅總結合咯。咁呢個係嚟自張之洞嘅。咁另外譬如話，好似頭先我哋提到嘅鹽石山喺山西啦，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喺東北啦，其實都係強人捉路嘅格局。當然佢哋背後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勢力，同埋好多嘅銀行啦、資金湧入嚟。咁但係呢個運作入面咧，我哋會見到，如果冇咗呢扎強人嘅話咧，其實中國嘅鐵道好難喺半個世紀之內有咁大嘅飛躍發展。雖然今日我哋睇翻中國近代嘅鐵道史咧，往往會詬病佢又唔統一啦，譬如啲軌距唔統一啦，跟住又話咩30年代嘅時候，佢哋話咧中國咧淨係機車種類已經有130多種。即係全世界貫住全球嘅，有一啲喺英國已經唔行嘅火車頭咧，喺中國仲行緊。咁你可以見到 真係睇 Thomas， 真係 Thomas， 因為 Thomas 係 friends 係嘛？即係你見到佢 James 啊 Henry 走曬出嚟，即係你會見到好得意嘅現象喺中國嗰度出現。咁所以無論點樣去切入，我哋去睇翻，其實我哋都要俾翻 credit 當時。喺近代嘅中國無論佢哋個築路嘅背景嘅原因，譬如好似鹽石山，佢可能有私心嘅，的確，但係冇咗佢嘅興築，山西都冇辦法可以貫穿到一條咁長嘅鐵道，令到成個省嘅交通運輸有咁大嘅進步。咁除咗強人築路嘅格局咧，另外就係強國築路嘅格局啦。即係其實中國嘅鐵路好多時都會係有我哋會話會同帝國主義有密切嘅關係。咁我哋試下用一個 case study 去睇啦，我哋睇滿鐵啦。咁可以出一張滿鐵嘅圖啊，等大家有個 concept 先。麻煩呢幅圖可能要 hold 耐，叮咁多。咁咧 我想大家有個印象就係呢個 T 字形嘅鐵道網咯。咁其實咧上面打橫嗰條咧，一般我哋會叫北滿鐵道咯。咁但係呢條北滿鐵道咧，其實佢好多個名㗎，有人會叫東青鐵道，有人叫中東鐵路或者叫中東路啦，有人會叫東省鐵道，但全部都係講緊呢條。咁呢條鐵道其實係一個被屈嘅結果啦，就係1896年咧，李鴻章作為清廷派去俄羅斯慶祝啊 Nicholas the Second 登基。嘅呢個被屈嘅生日禮物啦，就呢一個俄國當時話想喺中國起條鐵路連接呢一個西伯利亞東線，就由呢個滿洲里一路擸到落去呢一個海參崴。咁初其實就係去到須芬河先嘅，咁然後再係一段支段就落到俄國嘅港口海參崴。咁呢條鐵路咧就講到明㗎啦，係運兵需要，咁所以其實就係連接西伯利亞鐵道去用嘅。咁李鴻章岌咗頭啦，咁呢條鐵路就喺1897年正式動工。咁後來咧，因為大家知道1898年咧，俄國就強租呂大啦，即係呂順大連。咁所以咧，佢又屈多條啦。佢話我哋要有一條鐵路由哈爾濱打直嘅落去我哋嘅港口呂順大連。咁呢條就係後來 T 字形直嗰條啦，就由哈爾濱穿過長春、沈陽等等城市，直落去到呂大呢條，我哋就係好轟動後來歷史嘅南滿鐵道。咁我一般會叫滿洲鐵道南滿支線啦。咁日本後來就喺呢一個1905年咧。即係透過日俄戰爭打敗俄國之後咧，逼呢個俄國食咗破茨茅斯條約，就攞咗呢條鐵路嘅管理權。咁呢條鐵路咧，本來佢嘅軌距就係1520嘅，咁啊後來就改成咗個標準軌距係1435毫米。咁日本攞咗呢條鐵路之後就犀利啦，因為其實 當寶啊哇，執到寶， 犀利真係不得了。因為其實當時嘅鐵道權益咧，或者一間齊哥可以再交代多少少，就係唔係淨係講條路軌咁簡單。咁而呢個權益嘅背後，仲配合住好多嘢，譬如日本人經營呢一個滿洲鐵道，佢會有好多嘅配套，佢會有呢一個民政廳啦，佢會有鐵道局啦，而呢一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亦都被譽為日本喺遠東嘅東印度公司。 同埋佢鐵路嘅一定嘅周邊嘅範圍，佢可以有個經營嘅權利，同埋佢有個管理嘅權利。 係啦， 咁即係咁大條路，我管曬，咁其實就即係有個殖民地嘅起點喺度。 嗱，咁樣講咧，就都係啱嘅，係確實係外國人咧有啲侵略中國嘅意味。咁但係咧，我哋又要話又要翻轉頭嚟講，就係、喺差唔多19世紀後期啦。咁略為比呢堆滿洲嘅鐵路建設早一啲嘅，就係喺美國啊。佢哋發展西部嘅時候，當然佢哋打敗墨西哥，又侵佔好多印第安人嘅即係原本嘅領土啦。咁但係佢哋喺建設鐵路嘅時候咧，都有啲誘因，就要使到啲鐵路公司願意投資龐大嘅人力物力。財富咧嚟到去即係做呢個鐵路，咁佢哋嘅條件係啲咩呢？就係、美國政府咧，就係俾嗰啲鐵路公司喺鐵路沿線啊，即係15公里嘅範圍咧，都係屬於個鐵路公司發展。咁呢個咁嘅做法就係、基本就喺佢哋自己國內嘅領土啦，你去進行嘅。咁所以可以話咩呢？就係、個鐵路路線附送埋鐵路沿線。係一個 國際關係，有埋上蓋物業係嘛？ 係啦，係一個投資嘅，即係一個正常回報嘅，即係可以去期待。咁所以即係可能全世界對中國要求喺個鐵路範圍，可以駐兵，可以即係有佢哋嘅權益，又唔係一個特別欺負中國嘅行為， 因 為 話 國際關係、商業行為嚟。 係、即係當然唔可以所有嘢都用即係民族主義嘅歷史視角去睇啦，唔可以唔係唔可以用，但係唔可以淨係用，因為你會睇少好多特別過癮嘅嘢嘅。因為譬如頭先你講嗰個經營模式，其實以往喺19世紀印度都係咁嘅。印度唔單止你要嗰啲私人公司冇咁大風險喺呢個地方起個鐵路。你唔單要俾佢有發展嘅權，你仲要有個保證回報嘅，就呢個係慣常做法。而家今天香港好多公用事業點解會有保證回報啊？就因為當時嘅殖民嘅手法嚟嘅，就係、你要佢咁大嘅投資，你要保障嘅風險，唔單止俾佢發展，仲有保證回報。但係就算冇咗保證回報，喺沿線有一啲發展權，其實今日如果冇咗啲發展權，相信地鐵都唔可以發展。所以變咗嗰個物業補償嗰、建築嗰個成本或者經營嗰個損失，其實都唔係一個從財務經營角度咧，唔係一個唔慣常嘅狀態。當然咧，你話駐兵啊，你話影響國防啊，你話主權啊，你話治外法權，呢個係另一件事啦。 所以其實咧，我哋睇翻滿鐵嘅例子咧，其實頭先兩位都補充咗咧，我哋可以從一啲國際嘅慣例或者真係實質的嘅投資嘅角度去考慮。不過有一樣嘢係比較有趣嘅，呢條鐵道嘅特質咧，因為佢對如果我哋睇翻中國近代史嘅發展咧，佢同我哋成個東北亞受日寇侵略，同埋呢一個後來滿洲國嘅興起咧，都會有好密切嘅關係。嗱，首先譬如滿鐵，佢作為一個雖然佢只係一個似乎係管理鐵道嘅一個機構，但實際上佢係管理住東北好多日本嘅殖民事業嘅一個核心所在。如果我哋後來話睇呢個偽滿洲國政權。 其實滿洲國入面我哋一般都會話佢有幾個重要嘅力量促成，關東軍係一個啦， yeah. 另外一個就是滿洲影業啦，即係拍電影嘅嗰間公司。但其實係周圍去睇下你啲咩軍事要地。咁另外一個就是滿鐵。咁有一個有趣嘅現象，幾隻一分享就係咧，當滿洲國建國啊，佢建國嘅時候，其實咧有好多嗰啲咧滿鐵職員咧走出嚟講嘢，即係佢 define 呢個國家點解係合理。咁你會覺得好有趣，點解由滿鐵職員，因為個月台站長走出嚟講話啊，滿洲國建國好合理啊。咁所以呢件事係好有趣，你從中可以睇到滿鐵同殖民之間嘅關係。 係，亦都見到嗰啲唔拉更嘅人無啦啦喺度講嘢，嗰個地方一定有古怪。 冇錯，一定有古怪。 即係滿鐵仲有個好特別地方咧，就係咧佢呢個即係南滿洲鐵路嘅株式會社咧，佢有個經濟調查委員會。係，佢為咗要經營咧，佢喺中國嘅特別係東三省咧，做咗好大量用今日嘅角度睇咧，係叫做社會學同人類學嘅調查，係調查東三省嘅所有嘅民風啊、民族啊、經濟啊、政治啊，或者係等等嘅環境咧，佢做咗呢啲叫做而家我哋今日咧做歷史學咧係好珍貴嘅，就係咧滿鐵嘅調查檔案。如果可以 assume 一 assume 呢個滿鐵調查檔案咧，呢一本好似電話簿咁厚咧，咁啊多啊冇，即係起碼二三百本。咁留翻嚟今日咧做當地嘅一啲歷史嘅研究係好重要嘅材料，唔單止添。如果我哋唔用民族主義嘅歷史角度去睇，純粹從學術歷史角度去睇，你知道呢一沓嘅地方調查咧，其實係由佢哋當時嘅東京大學啦、京都大學最頂級嘅學者做嘅。而呢一種調查嘅做法，去到民國就俾民國抄咗，所以民國鐵道部都有佢民國鐵道經濟調查報告，係橫跨成個中國鐵道附近嘅區域嘅一啲相關嘅調查，所以咧嗰個知識亦都係成存咗。 我想補下 Michael 一句 ，Michael 提咗一點好重要，點解咧？同我有切身嘅關係，因為我當年讀 master 時候做中韓關係嘅，古代嗰啲東北亞啲，全部就係睇呢個滿鐵資助當時東大嗰啲教授，佢哋出咗一套，除咗呢一個經濟之外咧，有一套叫《滿先歷史地理調查報告》。成套而家都擠咗喺呢個香港大學嘅圖書館，咁所以其實嗰啲入面全部都係頂級嘅學者。 所以你話嘅檔案啦、記錄啦、保存啦，從來咧都係咁重要嘅。如果呢啲咩報告一年兩年就燒鬼咗佢嘅話，咁嗰啲咪完全唔見曬啦，係咪？有啲乜嘢係同鐵軌一樣長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嘅就係咩？記憶係同鐵軌一樣咁長。 Thank you.